玩家君莫笑申请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 啊，这是个什么意思啊？他难道发现我是蓝河？不行，我现在是卧底，新人被会长加好友，我得演得像一点。 您已同意君莫笑的好友申请。 会长，有什么事啊？干啥呢？没事来竞技场，咱们切磋一下呗。 靠，这语气，该不会真认出我了吧？不可能啊！怕他听出来我的声音，我都没开过语音，怎么回事儿？这是。 啊，好啊。 玩家角色进入房间。 君莫笑已经开始跟人打了，这个一地鸡毛好像就是刚才打守护魔神的时候唯一的那个高等级普通玩家呀。 会长太厉害了，哎，再来一把吗？ 你先歇会儿吧，我和角色打两把再说。 哎，好。 玩家君莫笑向您发出挑战，是否同意？ 哎，那我就随便打打吧。 已接受挑战， 开始吗？开始吧。 好快，他是在我起手的时候就做出了预判。靠，格挡加反坦克炮，君莫笑的反应也太快了。他又来了。 嗯，还不错嘛。 啊，哪里不错了？我不就是翻滚躲了一下吗？ 失败。 不愧是叶秋啊，我和他的差距果然很大。 差不多了，咱们先退了吧。 啊，靠，这就退了？把我叫来就是为了 PK 一场？这…… 您已退出竞技场。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二集， 这君莫笑搞什么呢？ 你玩荣耀几年了？好几年了。哪家工会的？ 靠，这也太直接了吧！算了算了，懒得装了。 啊，蓝西格，蓝河。 靠，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 PK 的表现没什么特别呀。最多也就看出我是个老手，难道他还能记得我的战斗习惯？不会吧？ 我乱猜的。 乱猜猜这么准啊？ 蓝西格，我认识的剑客也就三个人，那个绕岸垂柳好像不会是一个来当卧底的人。 是绕岸垂杨。哎，那还有一个人是谁啊？ 黄少天。 好吧， 我说，你搞什么名堂啊？有你这么不敬业的卧底吗？暴露了，你还混在我们工会里干啥呀？ 嗨，这无聊瞎混。 你无聊啊？那我给你找点事儿做呗。 啊？这啥事儿？ 帮把工会经营一下。 靠！他在说什么？我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吗？啊？ 哎，有点反应啊。 我。帮你经营工会？ 对。 不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无聊啊。 我什么情况你很清楚啊？你是让我帮你经营工会？你这什么思路啊？ 你看啊，我们工会刚成立，全都是新人，很多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非常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手来帮助他们。 可我是卧底啊。啊， 对啊，但你至少是一个知根知底的卧底。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啊。哎，不对啊，我为什么要帮你经营工会啊？我 你不是无聊吗？ 我无聊那我 其实也没有太多事，也就是教一下新人。你看工会频道这些新人，有些地方那实在是小白的让人无语啊。 哎，没错，星星的成员大部分是完全的新手， 带领这样一帮家伙还是需要不少经验和时间的，首先就要让他们先熟悉荣耀。哎，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些？ 我觉得呀，先要让他们熟悉荣耀的各个职业特点，要学会自己找合适的队伍下副本。 哎，我还没答应要帮你吧？ 啊，那我随便说说，听听对你也有好处啊，可以帮你更好的经营兰溪阁啊，是不是？你看啊，一个人两个号，经营两家工会，估计你也算是史无前例了。 嗯，那倒是。哎，怎么回事？什么史无前例？搞得好像我答应了一样。 兰溪阁那边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一般只有有心成立战队的工会才会花钱请职业玩家来经营。难道他…… 那不管多少吧，反正现在我们没有钱，你就先干着啊，以后有机会一块补给你。 靠，说半天还是义务劳动啊。 差不多就这些吧。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哎哎哎，什么呀，我还没有答应呢。 嗨，你客气什么呀？ 我谁跟你客气了？我是兰溪阁第十区的会长，哪有时间帮你打理工会啊？ 不是，那你就有时间开个破号在我们工会里边瞎溜达呀，而且还是在已经暴露身份的情况下。 啊，我 你先辛苦一下啊，过几天就有人来帮你了。 啊，过几天啊？ 五天吧，还有几个手，五天后就可以加进来。 哦，难怪你这么放心的让我来啊，原来只是打个五天的短工啊。 只要你愿意一直做下去也可以啊，我给你设好权限了，工会的事儿你比我熟，我就不多说了。 哎哎哎，你等等 啊。 喂，你给我的这个工会称号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星星工会头号保姆啊？啊，去打 不好吗？那你想叫个啥，我给你改。 什么也不用，默认的就好。 哦，好吧，改好了，那我先下了。 好友君莫笑已下线。 哎，他就这么走了？他真的一点都不防备我？我这是怎么了？如果是平时，我应该会很自然地利用他的信任，成为一个优秀的卧底吧。可是现在我竟然真的开始认真思考，难道我对兰溪阁……哎，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把这五天混了再说吧。 走啊，老板。 哎，叶兄，你起来了。正好咱们工会马上升12级了。 是吗？不错不错。 那是，你那几个月轮工会过来的朋友也帮了不少忙，一直在帮着会里的新人呢。 嗯。 欢迎回到荣耀。 你怎么把工会申请关了？名单里还有好多啊，这不是没加满吗？ 咱目前只是普通的玩家工会，发展不能太快，现在的人数啊，规模已经稍显大了，要不是有蓝河这样有经验的管理者，还真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了。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你玩荣耀这么久了，应该经常看到有很多大工会衰落呀。 可那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原因的。等以后咱们的战队正式成立了，参加一些比赛，赢到一些名头的时候，工会的性质就会不一样了。 嗯，行，听你的。那咱们现在干啥呢？ 嗯，待会儿先把二级守护魔神给打了吧。 待会儿？ 嗯，我还要先凑凑队伍。 搞什么？神神秘秘的。哎，算了，你赶紧弄吧，我去喝口水。 好。哎，沐橙今天在啊？ 今天没有训练吗？ 提前结束了。哎，工会里这个在带新人的角色是谁啊？ 蓝河，兰溪阁第十区的会长。 兰溪阁的人怎么会帮我们打理工会啊？ 这人跑咱们这儿来当卧底来了，正好被我抓住了。反正都是知根知底的，叫人先弄着。你看，处理的多好，比我强多了。 你这算是把他策反了吧？ 不算吧，我估摸着他可能有点心事。 心事？ 是啊，你说他一个会长跑来当卧底，就已经很不正常了。别的卧底曝光了都退了，他也不做，叫他去 PK 也不伪装一下，我问他身份，圈直接就承认了。反正先试试看再说。 嗯，哎，去刷本吗？ 你先刷，我先去找老婆说点事儿。 嗯，好。 君莫笑这么快就开始限制工会人数上限了，果然啊，他把工会交给我管理，只是没有时间，并非不懂啊。哼，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老蓝，跟你说个事儿。 靠，我比你小好不好？什么老蓝啊？ 哦，小蓝啊，田七、岳中眠、浅生离、慕云深这几个都不是新人，不过等级也不高，我让他们加你好友了，你看看怎么组织一下啊。 我去，这家伙是不是忘了我是卧底啊？ 卧底我是，我蓝溪阁那边还一大堆事儿没空。 哦，哎，那你忙完了赶紧安排安排，要不然的话你用两台电脑开两个号怎么样？ 你还真当自己是我老板呢啊，赶紧的。哦对了，星星现在只有三个人，有40级左右，这么说来他果然还是要插手副本记录啊。 你准备挑战副本记录吗？ 没条件啊，我们的人等级不够啊。哎，你们蓝溪阁能不能借两个账号给我啊？ 你想都别想。 你那个叫蓝河的角色好像这几天都没有上吧？ 啊，没上，怎么了？ 太浪费了，拿来用用吧。 你管我那是会长号，会长号听得懂吗？ 哎，我怎么这么激动啊？他毕竟是大神，我这么吼是不是不太好啊？不过好像感觉还挺爽的。哎呀，果然没有距离就没有崇拜啊。 我开玩笑的， 我得回蓝溪阁看看了。 请回到荣耀。 啊，我会长上线了。会长，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会长，你没什么事儿吧？ 啊， 没什么，休息了几天。 你怎么换号了？动作真够快的，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还有啥事儿啊？ 来，你看看第十区现在等级排行榜上靠前的这些人里，有没有哪个是有可能被挖动的？ 没可能。能在榜上的肯定是工会重点培养的角色，哪那么容易被挖走啊？ 一个都没有。哎，别的工会的你可能不太清楚，先看看你家的那几个。 靠，你还知道这是我们蓝溪阁的呀？ 这心要是不在那儿了，强留着也没什么意思。 你说谁的心不在了呀？ 哈，我就是打个比方。 哦，这家伙逗我玩呢。 这些角色就算是心不在了，人不在了，角色也得留下， 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那倒也不是。 我知道你们这些工会对精英角色都是两三个人轮流练级，不过荣耀登录必须要使用账号卡，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的角色也不会太多，排在前面的肯定是，但后面一些的呢，多少还有几个是靠自己在练级的吧，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靠，这家伙还真什么都瞒不了他啊。 那你想怎么试啊？ 哎呀，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拉下这张老脸，告诉人家我是叶秋，看人家愿不愿意过来跟我混了。 靠， 我都忘了他还有这招了。哎，叶秋的身份啊，完了，前程，这家伙最喜欢的职业选手就是叶秋了。 我来从后边往前看看啊。你这个会长号不方便过来是吧？然后是千城。哎，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是你们蓝溪阁的吧？ 怎么办啊？要先去和千城打个招呼吗？可是怎么说呢？我难道说，哎，一会儿君莫笑告诉你他是叶秋的话，千万别信，他是个骗子。哎，不过他就算说了的话，千城也不一定会信啊。叶秋都没露过面，他有没有证据？ 会长，君莫笑说他是叶秋，你知道吗？ 靠，千城来问我了。那家伙还真是说挖角就挖角啊！ 啊啊，什么叶秋啊？你这么问啊？ 君莫笑加我好友，说他是叶秋，说不信的话就问你。 我靠，君莫笑真不是个东西！ 他是冒充的。 是的，他是大骗子。 会长，你这么说，不会是怕我因为这个跑去新兴工会吧？ 啊？怎么会啊？ 君莫笑还说你肯定不会帮他证实身份的，因为你怕我去投奔他。啊， 这个人也太可耻了吧！算了，冷静，冷静。 会长，他到底是不是？ 如果他是，你去不去星星啊？ 去。 他不是。 会长，你这也太刻意了吧？ 好吧，他呢，确实是野球，不少人都知道了。你要去的话，就去吧。 谢谢会长。 玩家千城退出蓝溪阁工会。 哎，你们工会还有什么人像千城一样的吗？直接告诉我得了，省得一个一个去世，怪不好意思的。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 那肯定的呀，我看到好像还有一个枪炮师。 靠，我都忘了，他那儿还有苏慕城呢。哎呦，玩枪炮师的苏慕城的粉可不少。哎，还好，这个是工会的角色。 枪炮师是有，不过这个角色，你叫苏慕城来也喊不走。 哦，工会角色，要不你把他踢出来。 滚！ 叶秋，你这挖人的方法真是太带感了。哎，赶紧再多挖几个高等级的来。 嗯。蓝溪阁看来的确是没什么人可挖了， 那其他工会呢？ 只有这个了。不过，这个得牧城去了。 牧城，等级榜上那个叫马后炮的枪炮师，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挖过来我们这边。 好，我看看。 他肯定没有你这么厚脸皮。 是。 我看之前申请入会的人里也有一些等级较高的，干嘛要去挖人呢？不怕是卧底吗？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至少四十级以上的角色，这样才有可能去挑战四十级千波湖副本的记录。 哦，也对。 好了，他已经退会了。 你怎么做的？ 没什么呀，就是加了他好友，说新兴工会招人，这里有叶秋和苏慕城坐镇，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很惊讶，我就告诉他，其实我就是苏慕城。 然后呢？他就这样信了。 当然没有，然后呢，我就给了他个电话号码，说你要是不信，你就打这个电话去问。 你把谁电话给他了？ 皇上添的。他不是喜欢说话吗？这样的机会当然要给他了。 这不太好吧？ 开玩笑的啦，我和他视频了一下，他就信了。 不愧是我的偶像啊，真是聪明。某些人从来没有露过面，用不了这一招啊。 好了，五天后我们就能凑齐一支能挑战副本记录的队伍了。这五天里正好一起磨合一下。 两个战斗法师，两个枪炮师，这职业配置没有问题吗？ 有问题，但总比没有强。 赶紧的练练去。 我已经能想象咱们星星工会包揽所有副本记录的画面了。 西周啊，这几天会里有什么事儿吗？会长怎么突然叫我们来这里啊？ 还不就是君莫笑的事儿。听说他又在烟雨楼挖了个人走，现在好几个工会的总会长都亲自来了。 哎呦喂，又是君莫笑！ 烟雨楼在搞什么？怎么会放走这么高级的角色的？ 这个原因是很可怕的。孤隐，你确定想知道吗？ 什么原因？我倒想听听有多可怕。 星星工会的会长君莫笑。是叶秋。 叶秋？哪个叶秋啊？靠，你说那个叶秋啊？家世那个？ 还能有几个叶秋啊？ 我靠，不是吧？君莫笑是叶秋，那个枪炮师风书烟幕难道是？ 嗯哼，我估计你猜的没错。 蓝河会长看来知道的挺多嘛。 彼此彼此。 怎么回事？蒋游，你们霸气雄图也早就知道啊？我靠！我说怎么三大工会的总会长都跑到第十区来凑热闹了？哎，我们合作围剿了他几次，结果感情就我不知道他是叶秋啊，不地道啊！不过别怪我说话直接啊，对方是叶秋和苏沐橙的话，就算是您三位来了，分量也还差得远呢吧？ 现在讨论这个也没什么意义了，还是说重点吧。看起来星星现在是打算参与千博湖的副本记录竞争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想想怎么应对啊。 车前子说的是啊，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反正我们轮回的精英队目前等级都还不够。 我觉得星星那边能刷记录的也就只有一队人，我们只需要随便把其中一个人的经验杀下去一大截就行了，不一定非得是君莫笑。 没错。 哎，但前提是大家手上的高等级角色不能再出问题了啊！我们中草堂肯定没问题， 我们蓝西阁这边也没问题了。 行，那就这么定了。哎呀，那以谁为目标呢？ 千城，他品行不端，我们师出有名。 千城的确喜欢惹麻烦， 那这样的话， 但在关键时候， 将来他正式加入， 也给会里立了不少功啊。 我们也可以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真的要做到这么冷漠？ 那就这样吧。大家各自 价值了就立刻。 我们中草堂先撤了， 那我们也先走了， 走吧走吧。 蓝河，总会长他这也，我知道。 蓝桥、西周，追杀的事儿你们安排一下，我也去准备一下。 好。要不要和千城打个招呼呢？不行，他已经不是蓝西阁的人了。可是，哎，算了。我果然还是做不到会长那样。 千城，小心些。 知道，谢谢。 嗯，你知道什么？ 各大工会一定会对我下手的。 啊，看不出你还挺了解啊。 是叶秋大神和我说的。 靠，这茬给忘了。 怎么了？ 君莫笑那边可能已经有所提防。 蓝河，会长那边刚发消息说发现千城在千博湖，我们是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看啊？ 不了，行动吧。老大，情况怎么样？ 能，千城在那边打怪。啊， 这地方看不出能做多大的布置啊！ 怎么回事？ 星星难道根本…… 君莫笑明明早就知道我们会针对千城啊， 会不会是在水里？ 水里肯定藏不了这么久。 再等等吧，中草堂的人在前面埋伏，等他们动手了，我们再出去。我去那边看看。 嗯。 蓝桥，你最近怎么了？ 啊？哦。没什么，啊，就是有点累。 这几天都在上角色那个号，星星工会那边怎么样？ 发展很稳定。 有叶秋这样的人，想必也不可能犯什么低级错误。确实不好对付啊。 会长，中草堂动手了。 上， 干掉他！ 哟，这么多人啊！ 嘿，他跑了，追，追上去！ 等等，有点不对。以千城的个性，至少也会跟我们打上几下。看他的样子，好像早有准备似的，直接就跳进水里了。 没错，你的意思是？ 这是什么情况？ 水下面有人！ 什么？真在水下藏了这么久？靠！怎么做到的？星星的人果然有埋伏，一直躲在水里引我们过去。 对，这是水战。 什么意思？ 你们看，水里的人是伴随着浪花的沉浮偷袭的，这是以前水战时专用的一种战术。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可以算是职业级的操作技巧了。 那肯定是君莫笑，我们得把他引到岸上来才行。 不，从水里逃回来的人他们都没有追，这就是君莫笑的战术，充分利用我们不熟悉水战这一点，他不会轻易上岸的。 那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撤比较好。苏会长，你看呢？ 嗯，先撤。 好，他们总是要回城的，待会儿派几个人轮流在这边盯着。 啊，在这里！哎，快来快来，我这边有好多呢。 看到了。 不好，是包子入侵和韩嫣柔，他们居然在岸上也有埋伏。 大家分开撤，快跑！ 你们这些家伙，一个都别想跑！ 是盛世最